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桃叶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在其位这个明大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辽金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个女婵娟呐，小妞哎，年长一十六啊，娶了个乳名儿，姑娘叫大莲。 北京时间19:06:09，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相信啊，咱们文艺广播的听众一定都听出来了啊，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曲儿呢，这就是当今特别红火的一位曲坛新星张云雷啊，他所演唱的《探清水河》。那么我们就以这首民歌为例，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民歌。请出我们的嘉宾啊，咱们的老朋友，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张田，你好。 哎，您好，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张鑫，欢迎张鑫。 大家晚上好。 哎，最近啊，张田是在《北京纪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叫《桃叶尖上尖，柳叶遮满了天》。哎，这不就是探清水河前面两句词吗？ 对对对， 是吧？哦，那也就是写的就是探清水河这首歌的历史和流传。 对、 啊、 就是小故事。 嗯，好，那咱们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这首，现在啊，这个是这个谁啊，张云雷返场必唱歌曲啊，特别的火爆的探清水河。 清水河呀，情人呐、啊。 好，那咱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啊，也是跟探清水河有关啊。那么张鑫这个精心准备的这两道题啊，我看这题干我挺绕的啊。先给我抛出这个问题吧。 探清水河这首歌里边提到了两个地名。 哎， 这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两个地名后面到底加不加儿化音的。我现在念这个题干的时候我都不加啊。 啊， 就是蓝靛厂和火器营、 哎、 这两个地方的地名，后面加不加儿化音 ？A 是都加、，B 是都不加 ，C 是一个加一个不加。 好嘛，这乱套啊！就是那您得说是吧？哪个加哪个不加是吧？或者都加、或者都不加？蓝靛厂、火器营啊，他们的地名读法加不加儿化音？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答案啊。今天我们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您答对了呢，仍然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的文创礼品。好吧，那咱们就说说这首歌吧。这首歌其实即便没听过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亲切感。这歌声一响起马上就觉得特别熟悉，似曾相识啊。张鑫是但你学音乐的，我就是问你这个不知道合不合适啊。但是你第一次吧，咱说你第一次听这歌什么时候， 就是正好是9月23号，两个月前，今天11月23号。 哇，您记这么清楚啊。啊， 因为那天是秋分、 哦、 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呢，就是介绍京西道，因为从今年开始不是秋分成了农民丰收节了嘛，我们请了京西道种植的传承人潘桂江老师、还有这个民俗专家 相声演员韩硕， 对， 那期节目啊，对呀、那节目我主持的呀。 对，节目里面呢就是潘桂江老师主动提到这首歌、他说我们在种稻子种累了、我们就唱一些小曲儿，比如说探清水河。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我才真正听到这首歌。 哎呦，您感情您听的也这么晚？ 对， 我现在印象不太深刻了啊。 嗯， 当天韩硕还是唱了两句是吧？ 是。 哦，那是他是唱的比张云雷好听啊，还是不好听啊？这个 大家可以评判一下。 没记住啊？那 回顾一下。 那咱们自己挖一挖自己，好吧？ 嗯、 啊，咱们就听一听，这是两个月前的这期节目啊，《探清水河》，咱们来听听韩硕老师是怎么唱的。 嗯，那韩硕来给我们这个。唱一唱这个探清水河，这是 探清水河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哦、 发生在那个京西蓝靛厂。 嗯， 哎，后来呢被这个广为啊传颂，这么一个小小的北京小曲儿。 嗯， 唱完了呢，时间呢，不短，得差不多半天的时间吧。 哎呦，这半天才能唱完呢，那还得给您开一专场。 开玩笑，节目时间有限，唱两句吧。 嗯，听个样子， 哎。桃叶尖儿上尖儿，柳絮儿那飞满了天儿。在齐威的那个民内宫，细听着我来言内、哎、此事哎，楚威、哎、在京西蓝靛厂儿，蓝靛厂的那个火器人儿啊，有一个宋老三，哎哎呦。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两个月前那一期节目当中，这我想起来了啊，确实韩硕就唱了这么两句啊。这个后来说了说，虽然唱出来是宋老三，其实人家就是姓松，是吧？松老三，对吧？哎，松老三，究竟是韩硕唱的好还是张云雷唱的好，这个我们不做评判。 对， 哎，那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探清水河。这个其实我听到这首歌啊， 嗯， 那天节目里边我就觉得我听过，但是我想不起来我在哪儿听过，后来我终于想起来了。 嗯， 你记不记得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新拍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哎， 哦，对，里面有 电影当中，就是杨子荣被座山雕封为九爷之后，大家伙庆功啊，这众匪徒庆功的时候，站在这个桌子上唱的就是《清水河》，只不过那是土匪版的， 嗯、 二人转版的啊。 对对对， 哎，就感觉到很熟悉啊。这个其实，唱的这个感情啊，这个故事就知道一大概，但是今天呢。张田给我们带来一个就很多版本啊，这个本来故事就有很多版本，但是张田这个版本是最特别的啊。咱先说说这个一般的传说当中的各种故事版本吧，好不好？ 那就特、嗯、就是跟歌词差不多呗，就这个版本。 嗯、对， 嗯、那个讲这个之前呢，我呢先讲一点那个背景资料呗。 嗯，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探清水河，刚才那期节目也说了，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个呢，在民国的时候呢，当时呢有这么一股风，就是把这个真实的这个故事呢改编成小曲儿传唱。 哎， 然后这个呢，这个清水河也是真事儿啊，但是还有比清水河更那个更真实的这个歌谣，像这个，王连英五更探，然后还有这个严瑞生石探，这个根据呢就是震惊上海的这个严瑞生案改编的， 嗯、 咱们的电影的一步之遥。也是这个，也是以这个故事为主的。 哦， 嗯，对，当时是有这么一股风。 嗯， 然后这个咱们这个事儿呢，它呢是发生在这个蓝靛厂的这个火器营。 嗯， 我先讲讲这火器营吧。这个火器营呢，它呢是这个北京地区比较有名的这个奇人的聚集地。 嗯， 这个火器营呢，它呢最早是建立于这个康熙30年，也就是1691年。它原先呢是设立在这个北京城中的，它是位于这个东四牌楼那儿。然后在乾隆35年的时候呢，又增了这个外火器营，也就是现在就是长河边上。 哦、 长河呢，其实又叫做清水河。 嗯、 所以他这首歌呢，就是探清水河嘛。 嗯， 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外，其实是外。 外火器营， 对、 啊、 外火器营、 啊， 但是一般就是很少，就是 再带外在， 对对对，因为那个火器营也就没有什么了。然后这个故事呢，讲的呢，就是在火器营里头呢，有一个叫宋老三，就是宋，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宋老三， 宋老三 ，他们两口子是卖大烟的， 哎、 就是以这个大烟过日、 嗯， 他们没有儿子，只有一个 姑娘叫这个宋大莲，宋大莲呢就是非常的漂亮，16岁，然后她与这个营里的这个小六哥呢就谈了恋爱，然后就但是她父母肯定是反对的啊。 就是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前提是吧，我觉得这个咱还是得讲清楚，就这个两口子其实是就属于有点什么呢，这个 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 对， 就是不好好过日子。 对， 因为你说女孩子这么大了，她没有关注这个自己闺女的这个成长，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然后就导致哎，她与另外这个小伙子就有了这个感情了， 对， 是吧？ 对， 哎，好，那您接着讲。 嗯，然后 因为这个与后边的评价是有关的， 对对对， 啊， 这个得先打好基础。 哎，对 对， 啊。 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呢，大莲的父母出门了， 嗯， 这个大莲呢就跟小六哥这个私定了终身了。然后他不久以后，他父母就发现大莲怀孕了，就特别生气。你想在那个封建时代，这个 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这个，对，这大姑娘还没结婚就怀孕了， 嗯， 然后他父母最后就把大莲给逼的跳了这个清水河了。 嗯， 这个当这个小六哥知道以后呢，他就到了这个清水河呢去哭了一抱，然后给他祭奠什么的。然后就是后面呢，就是这后面结尾的版本有很多啊，就是， 嗯，先说这个张云雷，这个 张云雷这个就是病了啊，就是病了一场， 哦，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也殉情了，也跟着跳了。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跑到这个火器营，然后就特别生气，然后把这个火器营的参领给砍死了，然后后来自己就是自首了，然后发配充军了。 哦， 啊，这有这三个版本。 哦， 嗯嗯， 那我们就是这个简要的说一下吧，一个就是大病一场， 对， 为伊消得人憔悴， 对， 这是一个版本是吧，这张云雷唱的是这版本。 嗯， 还一版本，嗯，那就是这个 殉情了， 这个，殉情了， 啊， 是吧？ 对， 这就是算梁祝版本吧。 对对对，所以他又叫是这个北京版的兰花花嘛。 哦， 嗯，他是有这么个。 哎啊，完还有一版本呢，就是怒向胆边生，是吧？ 对对对。 哎，然后又投案自首了， 对，发配充军了。 哎啊，那这就是其实就是探清水河这段故事的传说当中的就是这三个版本。 对，就是这个。 嗯，但是我们说这个谁啊，张田就厉害在这儿啊，人家不仅把这三个版本弄出来，他居然还有一个叫怎么说呢，濒临历史真相的 对版本， 一个版本。 对， 啊， 对，我也挺吃惊的发现这个。 那这样你先来说说这个版本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真相，然后你再说说你是怎么得到它的，怎么考证的，好不好？嗯， 就是就是关于这个故事呢，是在北京非常非常有名的，很多人都知道。然后这个我呢，我找到了一个版本呢，是这个赵书老师写的。赵书老师呢就是满人，然后呢他写的是什么呀，他说这个小六哥呀是这个营里的养育兵，然后呢他没有正式补上那个八旗的那个就是骑兵，所以他这个就是生活条件就不好啊，他挣不了那么多钱呀，啊。然后这个他父母呢，就是大莲的父母知道以后就非常反对他们俩真心相爱呢，但是他就特别反对，所以呢才造成了这个小六哥和这个大莲的这个爱情悲剧。 嗯， 后来大莲去世以后呢，小六哥呢就把自己的这一份家产呢就变卖了，在清水河边上呢为大莲呢举办了隆重的这个祭奠仪式。 哦， 然后这个小六哥就真的就是大病一场。 嗯， 然后当然他也没有自杀啊，也没杀人，只不过后来就是一直就是非常孤单的一个人的活下来了。 嗯，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我在查找文献的时候，后来我发现我为什么觉得赵书老师写的这个是对的，因为他们家的祖上就是蓝旗营的。 嗯， 他的邻居呢就是这个小六哥家的这个后人，然后这好多的版本都说他叫童小六。 嗯， 但是赵叔他的邻居姓西，其实他应该叫西小六。 西小六， 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满族的这个作家呢叫金启从，这个老先生特别厉害，他们家的这个祖上呢是这个乾隆的第五子，这个亲王永琪。他呢也是专门搞这个满人史的，他在小的时候呢也就是到蓝旗营的时候，人家还给他指过，说这个就活着的这个人就是小六哥。 哦，小六 就是小六哥。 哦， 然后当时呢就是说当时已经就是不是他是应该是他祖上吧，应该他上一辈儿，但是他好像是见过。 嗯嗯， 是当时他说他们在这个光绪30年的时候他还活着，也是一个人，就已经很老很老了。 嗯， 就说明这个事儿肯定是真事儿嘛。 哦，明白了，这就是这个咱们北京的肉丝和杰克是吧？ 对对对， 一个死了，一个还活着啊。这个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用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一定是动人婉转的，是吧？ 嗯。 那经过张甜的考证呢，基本上这个看来张云雷唱的这一版还是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啊。而且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幸事啊。其实你说我们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这生活当中，每天可能都在上演这样的爱情故事，或者叫悲剧，是吧？现在可能我们知道的多了，我们这个传播渠道啊特别的广泛，每天我们都能在各种什么视频平台啊，对吧？看到这样那样的这个咱们民间的社会上的这些故事，是吧？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是这样一首歌，可能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是吧？这样一个特别痴情的啊，这个小六哥的这个形象，也就不会存在在文艺作品当中被大家相传啊。 他就是根据这个小曲儿传过来的。 所以 而且我觉得那会儿肯定这个故事它是有普遍性的，被很多人触发了内心的那一个柔软的地方，然后觉得，就是被他们这种爱情感动，又很痛恨这样一种，比如说他父母的很多的行为，所以大家就一直传唱着， 这才成为了一个他传唱的基础。 桃叶肩上肩，柳叶就遮满了天，在其为这个名啊公，细听我来言呐，此事哎，出在辽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有一个宋老三。 在其位的民工啊，也就是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列位啊，咱们今天说的是探清水河啊这一段故事，它能够传唱，其实除了故事本身比较这个耐人寻味啊，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哀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曲调实在是太优美了啊。先说这个张云雷，张云雷其实差不多呀，此前没有这么大的名声哈，就是因为这一曲探清水河，你听听刚才他这个版本，人是吉他 对 伴唱，是吧？这个区别于以往这个就是曲艺演员演唱的方式，他可能唱的更文艺一些哈。 对， 这有点 民谣 风，是吧？这反而是这个显出了他的这种特别之处。我看到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这张云雷的粉丝说：“哎呦，这张云雷一唱这个，哎呦，这是挠小心肝儿。”是这样的感觉啊。的确，加上张云雷本身，他这个形象啊也是比较健康书生气，是吧？所以就显得非常特别。 太阳落下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六哥哥来到了我的门前呐，月下了今晚这三更来相会。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也在民歌的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下啊，其实这个探清水河它与很多我们听过的熟悉的民歌小调啊都是有着关系的，是吧？ 对。 那张欣先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大家听这个曲调非常的柔和，就是它实际上是从南方传过来的。它有就是和无锡井也叫无锡井调，我看张甜写的文章里面，而且在电影《金陵十三钗》里面他们唱了一首《秦淮景》，就是用的也是这个曲调。那个唱秦淮景的那个情景在电影里是什么样的？来，张甜给说一下。 就是13个穿着旗袍的美少女，然后她抱着琵琶，然后从远慢慢的就是。 是那些学生吗？ 不是、对，就是。 就是那些风尘女子。 对对对对， 后来是为了救这些 学 生去抗日，对吧？ 对，我 就 觉得 现身了。 对，就这个歌真的是这部电影的这个点睛之笔，特别的好听。然后我怎么写的这个呢？也是因为有一次特别巧，我先听的这个探清水河， 后来就听的这个秦淮景，我突然发现这俩好像差不多呀。然后后来我就去网上一查，果然是他俩是有这个亲缘关系吧，就所谓的亲缘关系。对， 除了第一句不一样， 对 其他的 对基本上就是一样，因为我耳音不好，我还听了很多遍，然后对我最后就觉得应该是一样。后来我 秦淮景我听过，我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啊。那既然这样，咱们就听上一听，看看是不是叫曲出同源。还是你耳朵尖啊，这么一对比听还真一样啊。 是吧，就很像，很像， 非常很非常相像啊。那到底他们两个怎么样的出自同源，又是怎么样传到北方演变成这个探清水河的，咱们呢一会儿下半段再说啊。上半段时间有限，张欣把咱们这个上半段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好吧。 应该是蓝靛厂火器营。这个问题我再提重复一下啊，就是《探清水河》这首歌里边提到的这两个地名，哪这个蓝靛厂和火器营哪个加儿化音，哪个不加，或者都加都不加，其实是蓝靛厂不加，火器营加儿化音。 好，正确的读法是蓝靛厂火器营啊。 对， 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就先告一段落，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就好好来听一听现在特别火爆的这首《探清水河》，来自张云雷。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此时哎，处在辽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个女婵娟呐，小妞哎，年长一十六啊，娶了个乳名儿，姑娘叫大莲。尊俏好容颜，刺鞋花无人采，琵琶断弦无人弹呐、啊，怒号比貂蝉似吕布，又好比阎婆惜坐牢像张三。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卖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跟张欣和张田一起来聊一聊探清水河。不说不知道哈，原来这个金陵十三钗当中的秦淮景真的跟那探清水河的曲调如此之相像啊。那这正好上半段咱们就把这扣子扣到这儿了啊，下面就请张田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为什么这两个曲调如此相像，是有怎样的传承关系吗？ 嗯，好的。这个无锡景调呢，它是流行于这个清末明初的，在这个华北啊、江南和苏皖一带呢非常的流行，南方呢又称为无锡景调或垮垮调。不少研究者呢都认为这个调呢是通过大运河由北方传入南方的，因为在扬州地区呢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南蛮北垮，扬州人呢对南方吴语区以南的人呢称为蛮子，对徐海地区以北的人呢称为垮子。在、哦、对， 这合着是哪没一个这个能够入了法眼的。 对对 对、啊、然后呢在南方呢同曲一词的小调呢还有苏州景、杭州景、蒋老五、垮垮调、五更歌等、 嗯、 这个使用这个无锡景调啊，这个创作小曲最流传最广也是比较早的这个小曲呢就是这个无锡景致。这个歌呢就是现在也有啊，也流传，它的这个它的版本也很多，它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唱这个无锡景这个城中的景色，像什么光复门呀、 梅园呀，这个源头主啊，这个呢一般呢都要使用这个无锡景调的，这个使用一般使用这个无锡景调唱的这个小曲呢，都是讲述这个某地区的这个风光的。然后你还有这个所以呢这个无锡景调呢又称为这个景致调。 嗯， 除了这个无锡景致呢，还有这个苏州景致、西湖景致、上海景致等等。这个当这个曲调呢，因为特别美嘛，当它传入北方了以后呢，它呢就稍作改变，又演变出了新的小曲儿、 哦， 像这个《探清水河》就是其中之一， 嗯， 还有《照花台》《盼五更》，这些都是就跟这个调很像。 嗯， 尤其这个《探清水河》呢，它呢在流传到北京以后呢，它就根据北京人说话的特点，将这个歌词的韵脚呢，改为以这个安为主，像什么尖呐、天呐、连呀，然后呢又衬以呢那呀、啊呀等开口音为主。虽然曲调呢仍采用了这个江南的这个曲调，这个无锡景调，但已经呢有了这个非常浓重的北方味道。所以呢，这就是因为这个呢，所以说这个《探清水河》呢和这个《秦淮景》呢，他们的曲调都非常相像的原因了。 嗯，那今天张欣也给我们准备了一段音频，就是无锡景是吧？ 对， 这个是他。比较 是 原始的一段版本吗？ 在苏州那边流传的一个版本吧。 嗯，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有可能啊，这就是秦淮景跟探清水河曲出同源是吧？ 我说错了，应该是江苏那边。 江苏那边啊，哎，就是来自于这样的民歌小调。 嗯。 谢谢父谢神呀，不够的时间。 我是非常的感慨啊，这歌太熟悉了，其实， 经 常听哈， 听 对，但是没想到，你看他过来之后呢，确实这么一变化，有了就是我们说探清水河自己很独特的一种味道， 对 啊， 对， 那 仔细去辨别的时候，还真是听不出来， 是吧？ 嗯， 哎，就是感觉到很熟悉，但是又不知道跟谁去相像啊， 是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意义，是吧？咱们梳理一下。梳理一下之后呢，找到它的源头，其实会更增强我们对探清水河的它的这个喜爱啊。那刚才说了，这等于是到北京这边了，那跟东北的这些小调又有什么联系？ 是我今天准备了还有这个东北民歌叫小看戏。 嗯， 是因为最为什么准备这首呢，是张田他告诉我说有一个北京的老先生叫赵俊良，他唱的好多北京小曲儿在网上有，我一看真的很惊喜。那个我一直其实想找一些北京的以前的时调小曲儿，一直从来没听过。这次一看，尤其是其中的赵俊良老先生唱的这个小看戏，他和东北二人转的小唱戏，就是东北民歌小唱戏，是词儿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哦、 就是曲调发生了变化、嗯、当时我都听乐了，大家听一下、嗯、 好，那咱们先听听东北民歌叫小颤戏。 起来 来多么体面啊，一嘚呀嘚呦呦呦呦嘚囊叮当，哎呦打扮起来多么体面啊。 学一个中文 歌。哎，这个刚才听到的这个就是东北民歌啊，小颤戏。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听过啊。 嗯 嗯，这个声音也蛮熟悉的。 我觉得你应该听过。 哎， 这个叫张德富， 张德富 演唱这位老师。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个版本，这就是咱们北京的一位曲艺名家，是吧？ 赵俊良老先生唱的。 哎哎、赵俊良先生他演唱的叫《大姑娘颤戏》啊， 也叫小颤戏， 也叫小颤戏。 嗯、 其实。内容差不多，就是曲调不同啊，咱们来感受一下他的这个小颤戏的魅力。 牧羊儿上的撒过天仙，打扮得多么好看， 哎，你看他这个精华，他都给留下来了啊！就这打着嘟噜这个，就这个东西啊，就特别的巧妙啊！这个能够体现出民歌的特点，是吧？ 对， 小调的特色， 一听就是一个北京的老先生。 嗯， 在这儿特别有耐心的给大家讲，不紧不慢的，好像迈着四方步那种感觉都出来了， 很有韵味。 东北民歌那种，你一听就觉得撒欢儿了。 嗯，但是甭管是撒欢儿还是迈四方步，都有这个字儿。 对， 张希小时候练过是吧？ 我没练成， 没练成是吧？ 嗯， 这个可能是需要一种天赋。 嗯， 那你说说吧，就是以你的这个对音乐的学习和掌握这种历史传承来看， 嗯、 就是这个民歌它的发展到底有怎样的一种特点呢？或者它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嗯，就是有很多，比如说这种朗朗上口的，一些故事啊，或者大家很喜欢的题材，就会在很多个地方出现不同的版本。 嗯、 其实最有代表的可能就是《茉莉花》，大家最熟悉的那个什么，好一朵茉莉花，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的，我特别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河北的版本，其实跟这个老先生唱的北京的版本有点像。他是好外一朵茉莉花呀，就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北京、河北啊、山东啊这一带，就是这种节奏比较稳，然后又你看，好外一朵茉莉花呀，好外一朵茉莉花呀，茉莉那个开花，想也想不过它呀。哦，太低了，起的。 对， 喘不上气儿了。 哎，这就是不同的地域，其实 对 可能唱同一样的内容，就是曲调不同啊。那这个就是说，这是两种方式哈。 是，它是清水河，它就是曲调传过来了， 对， 但是词它那个改了， 对， 不同的内容。 我看见过有那个二人转版本的，也有这个，但是词儿好像不太一样。天津时调也有，都有。 那咱们这个北京的小调 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啊？嗯、张田给我们说说吧。 嗯，要说这个北京的这个石调小曲呢，先得知道什么是石调。石调这一词呢，就是源于这个明代，它主要指的是市井间的、时兴的、时尚的、广泛流传的这种俗曲俗歌。嗯，要说到这个石调小曲中的这个分类呢，直到今天呢，众多的这个研究者呢，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分类。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流行于民间的俗曲呀、小调，还有戏曲及曲艺的一种形式。 嗯， 就是李佳瑞先生呢，有一本特别特别著名的书叫《北平俗曲略》，他呢把这个当时流行于北平地区的这个俗曲呢分为五大类，我觉得大家可以借鉴着听一下这五大类是什么。第一类呢就是说书类的，它包括这个说唱古书、大鼓书、弦子书、竹板书等等。还有这个第二种呢是这个戏曲类的，包括这个蹦蹦戏、傀儡戏、灯影戏、梆子腔等等。还有这个杂耍类的，包括这个莲花烙啊、打花鼓啊、跑旱船呀、道情。还有一类呢就是杂曲类的，它包括这个济南调、五更调、扬州调、岔曲、牌子曲、探石声。最后一种呢就是这个图歌类的，它包括这个儿歌呀、喜歌啊、叫卖歌等等。像咱们这个探清水河这首小曲呢，它肯定就属于这个民间流行的俗曲范围之内了。当时除了这个探清水河呢，还有什么探情郎啊、绣花崩啊、梳妆台呀、打星春呐、梅月五更啊等等，这些小曲呢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像这个罗长培先生呢，他呢有一本书，这个《北京俗曲百种摘韵》，这本书呢，就是在他这个小薄本书里呢，就罗列了100种当时流行于北京地区的这个俗曲名称。虽然这些这个小曲小调呢，就叫做这个北京俗曲，但它并不是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特色。 嗯， 它大多的曲调呢，都是由外省市流传进来的。你从它那个曲调名上就能看出来，你像这个济南调啊、丽京调、金钱莲花烙呢，这些都是从山东流传进来的。 本身那名字就带着 对济南调嘛、然后还有像这个由山西呀、陕西、甘肃、四川呢流传进来的就是秦腔、西调、四川歌。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流传进来的呢就有福建调、南词、滩簧、荡湖调、打花鼓。从河南、湖北传进来的就是剪电花、湖广调，还有码头调。码头调好像就曲艺里经常用的。十杯酒、银纽丝、道情，这些呢也都是从外地传到北京的。 你说这个就是让我想到咱们上面那个节目哈，吃喝玩乐大搜索。好像我们这吃食也是这样，是吧？ 对， 这各地的到了本地之后，要经过本地人的这么一番符合自己口味又带有原地区特色的这么一番改变、也不能叫完全叫改良，是吧？ 对对对， 反正各有各的喜好。 对，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融合又产生新的艺术形式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好，那我们这个这样哈，下半段这个问题没出，这个问题其实也跟这个民歌有关，是吧？张欣把这个问题出来，然后我们说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好吧？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哎，这熟悉、 这首诗出自哪位诗人之手？ A 杜甫， B 杜牧， C 李商隐， D 白居易。 都是大诗人。这首诗是谁写的？大伙儿搜索一下我们的课堂记忆，看着还记不记得这首歌。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可说啊，就是这曲特别火的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探清水河，其实在网络上啊，我是看到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这还是一位 教授， 大学教授啊，他提出的这个意见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现在唱这个歌啊，这个在价值观上这个是不合适的， 觉得他档次不高 因为这原因就是这是当年啊，就是比较 底层的 这个 底层的啊， 嗯、 这个歌女唱这样的歌曲啊，不知道二位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嗯，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歌女怎么了？她那个，我今天还准备了一首是聂耳谱曲，许杏芝作词的一首歌，叫《铁蹄下的歌女》，它是1935年的一部电影《风云儿女》里边的插曲。 嗯， 她唱的其实就是，也是说，谁不知道就是。这个国家将亡，那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被称为歌女？ 嗯、 我们也过着那么就，来听歌吧。 来啊，你把你这说完。 他就是，其实聂耳包括许杏芝他们做这首曲子的时候，是从同情的角度和理解的角度来写这首歌的。那时候是1935年，到现在。都快要100年了，过去了。我觉得社会其实一直在发展，我们应该是越来越开放才对，不应该去纠结一首歌它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历史。它其实在现代被大家喜闻乐见，被大家喜欢了，就是一首歌就可以了，不要对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寄予太高的期望。 这是张欣的意见。张田怎么看呢？ 因为这些小曲嘛，他的演唱者呢都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身份并不